农村去，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毛主席的手一挥，挥到哪里我们到哪里，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。现在想想我们还爱你，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，不掉一只才能得胜。感谢你。